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大家来分析和点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发布的2018年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那么这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基本上也是覆盖了我们职场生涯的很多过程，有刚入职的时候呢，也有工作十多年，他们所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岗位所遇到的劳动争议或者是纠纷。那么涉及到的公司呢，既有一些大的科技公司，也有一些普通的快递公司或者是其他的制造行业等等，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的劳动者以及更多的公司啊资方以提示和提醒。其实人在职场啊，哪能不挨刀啊？当然您创业开公司也有可能碰到不讲理的、不懂法的员工，所以说这些典型案例也应该是给劳资双方一些提醒。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梁峰律师。梁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梁律师做我们的点评嘉宾，为大家来分析其中的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说的一位劳动者进入一家公司呢，因为离职之后啊，公司让他赔原来的培训费引发的争议啊。有一些公司很好，你刚刚入职的时候啊，不仅待遇不错，同时呢还提供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啊，送你到哪哪去学习啊，到国外去培训等等。但是没想到的是啊，人往高处走还有更好的地方，那么之前的那个培训现在公司说你得把钱退给我，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黄某于2014年3月1号入职某科技公司，从事工程师工作，双方订立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到了2015年6月1号，该科技公司与黄某订立服务期协议，约定将黄某送到国外进行专业技术培训3个月，培训费用为15万元，其中呢还包含黄某培训期间3个月的工资6万元。但是黄某回国后必须为科技公司服务满5年，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黄某培训回国后工作了2年就提出了辞职，双方因为违约金发生了争议，科技公司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黄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仲裁委审理之后认为，科技公司将黄某在培训期间获得的工资列入培训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只支持扣除了6万元工资之后还有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应当分摊的培训费用。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公司让黄某支付违约金10万，法院呢还没有判，但是审理这个案例的仲裁委是这么认为的，说10万块钱啊多了，你应该把他的6万块钱的工资减掉，这不还剩4万吗？4万呢，他在这儿干了2年，你们约定的是5年，所以呢这2年的培训款呢也要分摊一下，也要给他扣掉。 所以说他应当交的是分摊到三年身上的这个培训费用啊。接下来我们请梁峰律师啊来评论一下这个案例啊，就是让劳动者参加培训的前提是和劳动者先约定一下在这公司服务的时限，您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 我们从无论从现实上现实中呢还是在法律规定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讲的理解的意思是用人单位有权利支付专项的培训费用对劳动者进行培训，那么出资培训呢作为一个对价，那我对应的要求你必须在这有一定的服务期，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就是规定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专项技术培训以后呢可以要求相对应的服务期，也就是说法律这个规定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一种平衡那么一方既然出钱了，另外一方呢作为劳动者你就应该有相应的服务年限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这可以啊你如果不搞培训的话，我就是简单的签了一个劳动合同，你告诉我什么岗位一个月给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那么可以签一个我们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有效期是吧，服务期，但是不能够说提前走就违约吧 对，这里面要特别提出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培训对应的服务期，那么那就是劳动合同期限了双方签一个五年八年的劳动合同，然后提前一方如果说因为劳动者的原因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那就要看是合法的解除还是违法解除他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后果对劳动者来说，那么解除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如果在提前30天劳动者提出解除，这个也是可以解除的，不为违约，除非是因为劳动者的提前解除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才要赔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谈不到这个违约的问题，就是说法律在这个地方期在劳动合同期内提前解除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用人单位必须有这个解除的时候有法律依据，那么你是不是要支付经济补偿取决于你这个解除的事由，对劳动者来说呢你解除那要这个就要提前三十天按照满足这个时间就是可以解除合同的但是对于因为培训这个特别的约定的服务期跟普遍的劳动合同期限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服从于这种培训所对劳动合同期限内的服务期它的约定，那么你如果在服务期限没有满那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这里面违约责任的标志就是要承担培训费用。 好，也就是说这位黄某啊他在没有服务满5年的时候呢提出了辞职是违约了这个是没有意义了， 这是确定的。 好其实通过我刚才的叙述啊他应当是签了2份协议啊，第一份呢是劳动合同是吧，2014年3月1号入职的，到了2015年6月1号呢公司要把他送到国外去培训了，这个时候呢又签了一个协议啊，就是服务期的协议也就是说啊他这个后面的协议呢是前面劳动合同的一种补充，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更准确的说是在双方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关于培训和服务期的特别约定所以要按这个约定来执行。 好，但是这个仲裁委呢第一认为工资啊不能够计入培训费，因为他去国外培训啊是去学专业技术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公司的工资照发，虽然他没有在公司干活了，没有在北京干活了，但是他一个月啊是2万块钱，3个月呢是6万块钱，那公司都打到他账上了，那么仲裁委认为这6万块钱你不能要这个黄某自己掏啊，你不能扣他的钱，你认为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是这样的，在培训期间我们说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呢用人单位就有这样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他所坚持的依据就是在劳动合同期间那么用人单位有这样支付报酬的义务，这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的义务，这个事情和在培训期间额外的支付培训费用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按照在这个仲裁案件呢也体现到了 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提供专项的培训，他要支付这笔费用，这笔费用就是为培训而发生的费用。那么对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前解除合同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就是指的这个培训的费用，而不是工资。 嗯， 工资是因为双方有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的支付的应该支付的费用，而不是这个为这个培训所额外支付的费用。 但是公司说了，他也没在我这干活呀，他去学习去了，学习难道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吗？ 这个培训本身是用人单位的安排， 嗯， 你要安排他进培训，不为这个公司工作，那是你的决定， 那是你的安排， 对，是他的安排。 你安排我放假，你也发我钱，什么意思？ 对，是的，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由于单位的一个生产经营的原因，我这个待岗或者要放假， 对， 这个期间是用人单位的原因，你还仍然要承担劳动报酬的对应的发放的义务。 嗯嗯，也就是说。劳动合同里约定一个月挣多少钱，您公司老板啊，或者他的上级领导安排他去干什么事儿了，可能和他原来的主业没有太多的关系，或者是说呢，有部分关系，但是您如果跟劳动者没有说就这几个月怎么发工资的事情达成一个协商一致的话，那怎么约定的就怎么发，是吧？刚才您谈到了说有的公司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哎呀最近也没什么活，或者说呢活完工了啊，差不多了，大家回去休息四五天吧，是吧？这几个这段时间的工资我们照发，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哎呀最近公司业绩不太好啊，大家回去休息一个星期吧，那这个时候的工资打八折，大家同意不同意？还是说同意，我正想出去玩呢，这都可以，是不是？ 这里重点就在于双方对于劳动报酬的约定。如果说双方在比方说培训期间我有个约定，这期间的劳动报酬是可以有自行的约定的，但是它的底线是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不能低于最低工资，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在这个标准以上双方可以有约定，在培训期间也好培训以外也好，如果没有约定，那你按照2万块钱发就应该的。 好，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显然是没有约定的啊，黄某也领到了这6万块钱了，所以说呢在仲裁委审理的过程当中他也没必要退了，但是他还是要退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约定了5年，那么现在只干了2年，所以这个培训费啊我们可以理解为9万嘛，因为他15万块钱含了6万块的工资嘛，大概是9万，所以这9万仲裁委认为要分成5份啊，他干了1年就刨1份，干了2年就刨2份，还有3年没干，把这3份退回来，退给公司。这个理由是为什么能成立呢？ 这也是法律所规定的。刚才讲到，在劳动合同下面设计的这个培训以及服务期的制度，是结合这是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约定了一个培训服务期，那对应的就应该遵守这种义务，这法律设计的一个制度。那么在如果因为你履行，根据你履行的义务多少来确定他的责任，刚才说的5年也好3年也好，那就是我提供专项的费用来给你培训，让你获得技能，目的是为了为企业更好的服务， 对， 所以我要有一个时间作为保障。这个时间保障，如果你履行了一部分时间没有保障到的，把这个费用分摊到没有履行完的服务期内，这也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仲裁在这个方面做的，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嗯，这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就是培训费用要分摊到你的服务期限里面。 对，这个我们从常识上也可以想一想，别人出钱出资培训，就是让你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给企业工作。那你没有履行完相应的扣减，我想生活当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企业不是在做义务教育啊，是吧？ 对，这就是专门指的专项的技能呗，因为这不是法律的要求。比如说你上岗入职以后上岗的培训，你这个基本的制度操作，这个你不出钱你都应该培训，让员工具有基本的技能。但是这种专项的培训，刚才说的讲到出国也好，某种特别的技能，那就在于双方的一个权限下面自由的约定。有这种约定就要遵守这种约定。 其实这个案例啊，一个核心就是说公司送他到国外去培训啊，他们是订了一个服务协议的。如果没有这个服务协议， 公司也送他去外头去培训去了，只是在当初约定了一个在这个公司工作的劳动合同的这个服务期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存在刚才所说的违约金的问题了？ 对，我们讲呢，服务期不能当然的等同于劳动合同的期限，如果没有专门的约定，这就不能按照这个不能认为是对于培训有专项的约定。那比方说刚才你讲的单位也出钱了，也做培训了，然后你在约定的合同期限到来之前你说解除，然后单位说你这个也违约你要承担、 嗯、 这个就是不可以的。 哎、啊、这个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对，所以就是一个要求，就必须是特别明确出来培训对应的服务期。 对，公司算一下啊，我让你去学车花了5000，让你去学外语花了10000、嗯、让你去这那的，最后呢算总账。那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说如果要送员工去某些地方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话呢，你又想员工在这里干的话呢，最好是定一个服务期限。那么作为员工来说的话，你也得掂量掂量啊，这个培训对于您的个人发展有多大的价值，是否会锁住了您职业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大家呢也要三思而后学。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继续来解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发布的2018年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现在啊，我们发现从新闻的报道量来看呢，互联网行业啊，最近这几年的这种内部反腐啊，做的是比较多一些，所曝光的案例呢也多一些啊。其中呢不乏一些啊大公司啊 ，BAT 啊 J 啊这样的一些大公司。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 IT 领域啊。陶某于2000年11月入职某计算机公司，先后在设计师、工程师、业务经理、业务高级经理、部门总监等多个岗位工作。2010年11月，他和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2015年1月起，他担任计算机公司笔记本设计总监，每月的工资大家猜是多少钱？90000块。但是他觉得90000块不足以满足他的这个欲望啊。他的妈妈刘某在2003年3月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做计算机的名牌生产，名牌就是要贴在啊，印在这个一些产品上面的。刘某呢，就是他的妈妈一直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2003年9月，刘某的公司一直通过计算机公司的一级供应商向计算机公司提供名牌生产服务。那陶某呢，从2012年1月担任部门总监的时候，他的部门负责制定的产品设计规格书中明确指定一级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上的名牌必须由刘某的公司，就是他妈妈的公司独家供应。到了2017年1月，计算机公司以陶某没有向公司披露该利益冲突关系，且直接或间接利用职务便利做出有利于他母亲公司的决定，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司关于利益冲突的禁止性规定为由，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当然陶某不服，于是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计算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当然结果呢，大家估计能猜得到啊，那就是公司赢了他输了啊。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梁律师啊，如果说啊，咱们先把陶某放一边，如果说一个月工资90000的高级人员啊，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17-18年了，突然被解除劳动合同，而且法院判定公司这种解除不合理啊，是违法解除， 请问他可以拿多少赔偿金呢？这个数字会不会特别多呀？ 也不一定会。对，刚才讲的特别多呢，要看看什么样的参照哈。我们讲的，先不说这个案子，解除一个合同呢，我们现在按照法律来讲，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不应该向劳动者支付钱或者支付多少钱？有两大分类，一定要清楚。第一种是这个解除，我觉得你有责任有问题，严重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 嗯， 那么用人单位就是这个我可以无偿的解除。 嗯， 解除也不需要支付一分钱。 哎，就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公司没有支付他一分钱。 对，这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过错前提上。 嗯， 所以我们分为这叫无过错从用人单位来讲是无过错解除或者过错解除。 嗯，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责任，劳动者有责任，我在解除，我在合法的，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 嗯， 那么如果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面，按照法律规定也有一些情况，劳动者没有过错，用人单位也没有过错，那么需要按法律规定的情形必须支付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就是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 嗯，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单位发生了特别大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合同呢变更又没法进行，谈不下去，只能解除，或者说有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经济性裁员，那遇到这种情况，用人单位解除，这个是因为经营方面的原因，那么应该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嗯， 第三种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单位有错，个人无错。 对， 这个时候你不支付经济补偿就不够了就得支付两倍的经济补偿。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把这种两倍的经济补偿称为赔偿金，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那我们刚才是一个假设啊，他认为公司违法解除是吧？假如说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仲裁委也好法院的认可也好，那么公司要支付这个所谓的两倍的这个经济赔偿金啊，那、 相当于经济补偿两倍的，就是我们叫做赔偿金。 是工作多少年，那么 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月的工资， 对， 再乘以二是吧？ 对， 那 就是违法解除的情况下， 他一个月90,000，当然他在这工作有17-8年了，也不是说一开始就90,000，也许一开始是几千呢，那这个按哪年哪月的工资算呢？ 这个地方我再讲一下哈，就是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就是以公司做出解除决定那一刻往前倒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标准， 12个月， 对，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它平均刚才说90,000或者多少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就是基数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法律为了限制有一定的平衡，对劳动者，因为劳动者千差万别，有的收入特别高，收入特别低，如果这个人的工资平均算下来的数超过了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以3倍为准， 太超了。今年的这个社平工资才8000多嘛？ 那个我准确的跟你讲一下这个上一年度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是8467，如果3倍的话是25401， 对， 这是25000，25000就是最高支付，也不能是超过这个标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超过3倍的情况下，支付不能超过12个月。 嗯，就是赔偿款的话也不能超过12个月。如果超过3倍， 我们现在算的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 因为赔偿金我们刚才讲到的赔偿金呢，它是有经济补偿的2倍。 嗯， 经济补偿算出来，经济补偿这个标准就是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高管呢不能超过3倍，最多只能支付12个月。 嗯， 那你算出来之后再乘以2了。 嗯，好， 嗯， 那就是25000乘以。 你可以算 他在这儿干了有17年吧，就乘以17，但是不行只能乘以12了，因为他超过3倍了。 对， 好，再乘以二，就是他所想拿到以及能够拿到的劳动

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渐四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2018年十大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梁峰律师。梁律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那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类似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像这种利益输送的案例啊被发现了，那么这种当事人就像陶某这样的高管会用哪些理由为自己来辩解呢？你看他2000年进入的这家公司，先后从设计师干到工程师，再做到业务经理、业务高级经理，做到部门总监，还做了好几个总监哈。那么他们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你认为都有哪些呢？ 我们假设一下哈，这个高管哈， 假设是我就是这高管。 对 啊， 很简单啊，他会想，那我做这个事情反正是跟谁合作不都合作呀，公司利益没受到损害啊，我的价格也没有特别高，而且品质啊也没有问题。他会说这个合作本身对公司的利益也没有损害，而且我更便于沟通。他会不认为是从利益上损害上啊，我提出自己的辩解理由。 对， 但是有一点呢，我想他无法回避，就是作为一个高管应该清楚公司的这些规定。所以在这个案件呢，我感慨特别深的是说公司要有这样的严格的规定。那公司这样的规定呢，作为高管应该清楚，应该遵守这种职业道德、职业操守。所以你刚才讲的辩解，我们在假想的如何多，其实也不能回避他最高管一个基本的道德操守的问题 啊。有两个事实不能回避，就是给他们公司提供名牌的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妈妈，是改变不了哈，户口本上已经写了他和他妈妈的关系， 不能说不认识哈。 对对，不能脱离母子关系，脱离母子关系他也是他妈妈生的哈。第二呢，就是公司有这个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这是白纸黑字写的，对吧？那他这种行为显然是违反了这个利益冲突了，是吧？那但是他的辩解理由就像您说的，那我妈提供的东西差了吗？啊，很贵吗？是吧？公司用了之后给公司带来什么质量问题了吗？都没有啊，对不对？这么多年来用的挺好的呀，是不是比市场上的质量还好一些呢？我给公司造成了什么损失呀？ 还有一个情况，他可能会说，我就这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们也没提啊。 啊，对呀、啊， 对， 你要说早说了，你现在就看我不顺眼， 你肯定是不对，对啊，用别的是公司矛盾啊，或者你拿这个说事儿、啊， 对 啊， 办公室政治， 对， 就想让我赶紧走人，找一理由，是不是？ 因为刚才您讲的合作年限就几年，有十年吗？ 他是2000年进入这家公司的， 2003年就开始。 2003年他妈妈就开始给他们啊这个所在的计算机公司提供名牌服务了。那么在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他呢担任一个部门总监，还修改了这个产品设计规格书，指定要求是他妈妈来供货。 嗯， 2015年1月份他又做到了笔记本设计的总监，应该来说呢，就是他一路在上升啊，这个持续的时间呢挺长的了，从2003年开始，也许他还没有当这个部门总监的时候就开始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来公司对于关联交易的态度。 嗯 啊，那么这么多年，那么你在审查方面，你是不是有一定的招标程序啊，还是什么方式？其实公司内部啊，有这从那个刚才高管说要假如变更的理由来，这么多年也没有反应。 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在目前法律来讲啊，有一个公司发现的问题，公司认为。那么此刻我发现了有些证据来确认呢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嗯 啊，关于利益冲突、利益输送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这些这个理由合法理由来解除合同。刚才您提到的解除理由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3项的规定，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嗯， 所以我们刚才假设的公司。本身这个这个你说质量问题啊，包括这价格问题，我们现在还难 说 一定没有问题。 嗯 啊， 对，刚才您谈到了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3项的规定啊， 嗯， 原文呢是这么说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啊。 嗯， 那他的这种行为营私舞弊还是严重失职？还是造成重大损失？ 我想他在这个在这个事由下面，应该是这个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营私舞弊这个行为是被禁止的。 嗯 啊，是被禁止的，因为实际上柯刚才讲到的，就是利用公司的这样的商业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 嗯， 因为前提是因为你担任这个职务。不管这，即便是说我们讲的啊，他妈妈的公司和公司之间，这两个公司看起来是个商业交易，是吧？商业行为和合同行为，但是起源于你违反了公司规定，让获得了让你妈妈获得了从公司来获取利润的机会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对这种行为也是否定的。实际上，在劳动合同法第2项39条还有一条规定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 嗯。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他就不管你这个结果是不是造成重大损害，这个行为是被禁止的。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刚才讲到他适用的《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3项啊，就是严重失职， 嗯， 营私舞弊啊，这个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那你这个失职是什么？就看公司对他的描述啊，你的职责是不是应该我们讲忠实于这个公司啊，应该有基本的商业道德。啊，公司的规定，自己用自己的权利来为自己的私人来获得了利益。 嗯， 所以事实上啊，公司我想解除合同是对这种行为的不能够容忍。 嗯， 那么仲裁委也是依据这一条来说，公司这种解除是有法律依据的。 嗯，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因为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啊，这是比较好调查的。 嗯， 那还有一些做的比较隐蔽的啊，这个做名牌的公司也好，或者是公司的供应商也好，是他的街坊啊，是他的发小，是他的原来的小学，哪怕是这个幼儿园同学，那么很难调查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调查。那么这种事情也许啊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公司发现了啊，发现了，然后一查啊，原来他们俩之间认识啊，他们俩之间呢还存在某种这个利益交换等等，这里面有没有一个这个法律追溯的这个时效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啊，取决于公司的发现的时间哈。我们讲的，您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企业内部反腐的问题， 嗯， 不仅仅是说他有这个关系问题，也可能另外一家公司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约定，然后我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商业机会，你给我回扣多少？ 对 这个反商业贿赂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在涉及到劳动法问题，还涉及到这个商业上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刑事上的犯罪，商业贿赂问题都有这种可能。那么在我想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它的规则了，我们在劳动法意义上来说，只要公司发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从那个时刻公司有确凿的证据，那么做出解除合同的决定，目前来讲没有时间要求。但是司法实践当中我们还是一般会认为不应该太长。你不能用十年前犯的一个错误来说现在你早就知道，然后你现在说就是那时候，那么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大家还有一个常理上的认识，说你是不是因为你现在造成的后果。这是时间问题。刚才讲到的，如果说在民事诉讼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比如说公司认为有损害的利益，那么这有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如果刑事问题它有商业贿赂的问题，那么有刑事的追诉时效。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公司有没有可能再告一下这个陶某，是吧？这么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你从我们公司拿多少钱呀？你妈妈从我们这公司赚了多少钱？有没有造成我们公司的一些损失？公司可不可以再告他？ 理论上是可以的。刚才您讲到的反诉问题啊，其实反诉我们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被诉一方的一个权利要求，但是可能在这里面用词也许没有那么严谨啊。在劳动争议当中，如果这个用人单位发现了这个一些劳动者的行为跟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害，他可以提起申请仲裁要求赔偿损失的，是可以的啊。 可以是吧？ 可以提出来。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劳动者申请仲裁本身提出反请求，还是另外的申请仲裁，取决于这个在案件的受理当中要有一个被批准的，是否被批准的这个程序。 但是作为公司来说是不是也比较难呀？ 难， 就是 难的事不能 举证上面啊，各方面 这是个证据问题。你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定性问题，能不能？当然是可以的， 是吧？ 用人单位申请仲裁也很正常，没有问题。如果我有证据确凿确认你这个你的行为失职的，而且公司造成了损害，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希望公司哈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为什么呢？这也是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风清气正的职场环境啊，公司也尽到一定的社会义务。 其实更多的我想是应该建立这么一个态度，就是说应该遵守诚信，遵守契约精神，作为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在商业员工也好，员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也许是弱者啊，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同样都应该遵守法律和诚信的规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双方都是平起平坐的。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3:12，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每周一的节目呢，会和大家来解读和劳动法相关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也通过这些案例呢普及法律知识。通过这些案例啊，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合情的职场环境。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位朋友哈，他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啊。公司认为他旷工，他说我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啊，没有办法来请假。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案情。张某于2012年12月1号入职某物流公司从事配送工作，双方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第二次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日呢为2019年11月30号。在2017年5月22号，因为配送站区路线调整，张某多次不服从工作安排，曾经受到过处分。后来张某向物流公司提交了病假条，休病假到5月31号，从5月22号啊到5月31号。其后呢，他没有再向物流公司提交过病假条，也没有履行任何的请假手续。期间啊，物流公司采取向他发手机短信、电子邮件，通过快递发送返岗通知书、登报公告返岗通知书等多种方式，让他赶快来上班或者是履行请病假的手续。 但是他都没有回应。2017年7月19号，物流公司啊等不及了啊，没法再等了，以张某连续旷工3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以手机短信和快递的方式向他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为联系不上他嘛，也见不了面，只能通过这两种方式了。那么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当天，张某就向快递公司啊寄出了多份病假条，说自己一直在休病假，没有办法履行请假手续。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向配送站的站长打过电话请假，而且也得到了批准。但是物流公司对张某的这种说法是不认可的。随后呢，张某就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物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么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啊，张某呢，他是一直没有履行这个请假手续，但是呢，他后面啊是补交了一些病假条。病假条的原因呢是腰肌筋膜炎、下肢水肿待查这样一些原因，而且呢是门诊治疗，并没有住院。所以说，仲裁委认为他完全可以按照物流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要求向公司提交或者是寄送病假条啊。那么他说他向上级打电话发短信得到了批准，但是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而且呢他还说，他说公司啊给我发了那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啊，我没收到。但是呢，在这个仲裁委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他提交的手机短信上有啊，发现了有这么一条短信。而且呢，他说这个公司给我发了这个电子邮件，让我赶快回去上班，我也没收到啊，因为我一直不怎么用那个邮件。另外呢，他说公司给我发了快递，让我回去上班，他说那地址不对啊，但是在同样的地址下，公司寄了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他却签收了，而这个地址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仲裁委认为啊，这个张某啊，说话好多地方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所以对他的这种主张啊就没有认可，认为物流公司跟他解除劳动合同是成立的，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看出就是劳动者的一个诚信的问题啊，因为你说的地址你收不到快递，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快递你倒收到了，是吧？你说没有收到短信，哎，手机打开一看，这不有吗？所以这有一个诚信的问题，这块我们就不再细说了。我们下面来说说这个休病假应当履行什么样的手续啊？现在人难免有一个这个头痛脑热啊，所以难免请个假的。那么这种请病假的合理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请梁律师为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病假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简单来讲，应该由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来决定。 哦，要由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来决定，要规定出来你应该是请假什么样的程序，比方提前告知啊，什么样的请假条、诊疗方案，那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有医院有去哪些医院就医，什么样的病应该有提前有一个，一般来说会有预知，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那事后有没有补救措施？其实它考验了一个用人单位关于病假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案子当中，它考验的还不是用人单位的请假制度是不是完善，它考验的是我们很多职场当中最常见的如何面对泡病假的问题。因为这个职场当中，那么我们说病假本身是劳动者一个固有的权利，那当然就是遵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可以行使了。但是重点来讲，行程应该遵照着诚信原则，遵照着用人单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流程，因为接受管理嘛啊。那么在这个案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我想这个案子刚才主持人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多次就提到了诚信问题，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的陈述是假的，那你想想你的其他的陈述 还容易让别人相信吗？ 嗯 啊，所以在这个案子呢，我们看到一个案件的裁决，它不仅仅看孤立的证据，还要看表现啊，而且各种表现是不是一致的，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各个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刚才你讲的短信也好，快递也好，整体上如果不能够印证，那整体那这个事情对他的主张就会产生怀疑。 嗯， 所以这是对抛病假的员工，我想他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 好，就是刚才您特别谈到请病假要看看公司的这个请假手续啊，当然紧急情况那个是特事特办的啊，不一定要提前来履行这个手续，但是事后补还是要补的。那么如果公司要以旷工为由解除职工的劳动合同，但是既然是旷工嘛，他肯定没来，又联系不上职工的话，应当怎么操作？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觉得这公司是不是快穷尽了所有的方法了？给他发短信，给他发邮件，还登报了，就差去他们家公司堵人了啊！你应该怎么做呀？ 这的确，我觉得公司在这件事情上，他做到的事情也是能够让仲裁委让我们觉得公司的做法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就应该穷尽所有的方法， 就应该 穷尽所有的方法。你用单一的方法，比方说我跟你说一声，然后你就没有这个后面你就直接发通知解除了，那么裁判机构会认为用人单位你没有尽到充分的这个通知义务啊。在现实当中，刚才讲的登报的问题，其实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因为了避免用人单位说我就懒成事儿，我就登报，登报的前提也是要穷尽各种手段。刚才你讲的两点很重要，就是邮寄。那么用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劳动合同的留的地是什么？ 是的， 你的手机号码，你的邮箱。那么用到管理上通过不同的方式都穷尽了，然后最后登报，不得已而登报。那么这一点看起来仲裁委对用人单位的做法是得到确认的。如果相反，如果只有一点点通知某种方式，那么会可能会用人单位没有尽到这个充分的审慎义务。这就是劳动关系当中劳动法当中对用人单位比较严格要求的表现。 如果有一个没做到的话，有可能在判决的过程当中用人单位都会有一些损失，是吧？ 有可能就对你的程序方面是不是严格啊？那的确我们说劳弱资强，就是劳资双方嘛，就会这样。那么你有那样的充分手段，你没有去行使你的义务。因为从本质上还是希望劳动者要有这份工作的，你要解除也还是很严格的。 是的啊，不能够找一个理由啊来解除。来来来，别来啊，走了啊，走了，旷工解除啊，不能这样啊，草率了事。 对对，草率，对工作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用人单位能做到像这家公司这样的话也仁至义尽了，是吧？ 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么关于这些典型案例的解读，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特别谢谢今天梁锋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雉鸡，我的体型比家鸡略小，但是尾巴却长得多。我们雉鸡、雄鸟和雌鸟的羽色是不同的。雄鸟羽色华丽，多数有金属反光，头顶两侧各有一束能耸立起而羽端成方形的耳羽簇，下背和腰的羽毛边缘披散像人的头发一样，翅稍短圆，